大事清楚，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一直保持着随身的态度，这种想法在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一步一步怎么应付新的环境，最后会怎么样根本是命中注定，这是我的生命，不是好莱坞电影，剧情会怎么发展是不能确定，我的真正身份是谁写到如今，没数要再保密，我更充满决心，你们给我的鼓励是最大的原因，这次的经历永远都会刻骨铭心，忘记我的过去，忘记我的成就，还有我的错误，为了尝试走新的路，我愿意放下一切， 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Come on， 从哪里开始，也不是太迟，从这里开始放下一切， If that's what I gotta do。 Everybody wants to be a hero， 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沉默，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写下这很烂对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隐藏你的不，说对我好想，说完就逼我忘，用喝醉来伪装，想为你变坏，想为你成长，就算下一秒就流泪就受伤，太幼稚不够深刻，我只能回应什么，笑着表扬我最乖，乖得像个大小孩，谢谢这很烂对白，所谓成人世界爱是什么模样，我看到软弱隐藏 手上，面有色眼光，对此而生。 走到哪总是要听着歌，手上还拿着相机歌，你说这美景多难得，错过了你会舍不得，你难过要合照，我总是不配合，看着你好久没的微博，大方分享甜蜜时刻，而你却好像自己一个舞，你说你真的要奋不顾身，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动力做疲惫做怕黑，你说你真的要的不多，为何还会失落，幸福不是情歌，没有起承转折，爱情总要选择，有时有舍有得，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有个越听越深刻，你说你真的要奋不顾身，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动力做疲惫做怕选择，有时有舍有得，没合照就换独照一个，你说你真的要等不多，为何还会难过，当初简单快乐到底变了什么，带着秘密生活，隐藏喜怒哀乐，用动力做疲惫做怕黑，你说你真的要奋不顾身，为何还会失落，幸福不是情歌，没有起承转折，爱情总要选择，有时有舍有得，甜蜜合照变独照一个，最想最美的风景，让我心碎却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feel you're sinking, I will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 And although time may take us into different places,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郭素娟，今年23岁，现在在读研一。我最近很忙很累，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的不好，就是每天不光要完成导师交代的论文，还要帮助团委老师做一些学生工作。之前本以为考了研就可以专心做科研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不过觉得这毕竟是自己选择的路吧，我希望自己能够顶住压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偷偷摸摸混进了人类群众，话没有多说，打开了门的说，我们的生活忙得我们都不懂，我们的软弱怎么说怎么做，在群都一识破，人还那么多，什么真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笔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学会 黑暗的角落，谁都不会很清楚，他为了什么一直在咬耳朵。当工作一多，他就在背后。当时机成熟，亲爱的不用说，他已对你下手。黑暗那么多，为什么人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角落，谁都不会很清楚，他为了什么一直在咬耳朵。当工作一多，他就在背后。等时机成熟，亲爱的不用说，他已对你下手。人爱那么多，为什么人让我虚空与失落？你一都给我，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这世界辽阔，求你别来烦我，原来的生活都慢慢被你逼迫，到底谁的错？我选你，你你选我，血管就要破，请你，请你饶我，世界辽阔。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钟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情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 别 走人。 出去买小弟的男朋友。 你真逗啊！你 说 我 这也是，你这个卫生， 你 这 么不行，真走你可别后悔。 有人会想着付安静的爱像 blue eyes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for you. It's been selfish, selfish love tonight. It's been selfish, selfish love tonight. I just hit the lick, saw friends. Currency exchange, look fancy. If that money dirty, make it dance. 25 carats cost a mansion. Gold rose petals while we standing. Came from the concrete, take a chance. Pop gold ace like a Xanny. I just need the blessing from your family. Broken lies. Ain't no love without us. It will die. Roses turn to dust every night. Getting more popular. Wrong is right when it comes to us. Oh, let's not be alone. Let's not be alone. Tonight has been so. Oh, oh, oh, oh, oh, oh. I'll be selfish. Let's be selfish. Let's be. Let's be selfish. I wish for you, lay me. 只靠多风，只想贩卖与众不同。若你为求风光去鞠躬，祝福你成功。这小店就如美梦，不想因应因客惹用。就算将过得很穷，卖它更有的种。你怪我不够笑容，不懂跟风变通，难及你没原则牺牲那初衷。最旧情断送，盲为何自爱不易两全，让我忍痛一刀就这么两段。没法跟你轻轻松松假装轻轻我，我只好放手走我的独家村。自尊心及自损，请你圆滑的嘴脸，别那幸福的规矩。我跟你同床发梦，可惜语言再不相同。大概做人不想太 Come on, walk 来自己的歌，来自己的 love。 选自己的歌， 爱自己的歌。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可以让你浪里个白光。我们都有权无，要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 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oh, And maybe maybe the time's war不愿被当中路宁愿变成怪物 oh, oh, o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不服输却点和放逐心机和任务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担心被驯服活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oh, oh, oh, oh,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插着风头，今晚我要打开脑洞。管他什么明天的派对呢，当下先来一场酣然大醉，燃烧吧内心深处不安分的怀烛火。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装满火种，挑衅我的人被烧走，站桩卷起袖口，准备震耳欲聋，今晚我要踩烂节奏。管他什么明天的派对呢，当下先来一场狠人的醉，燃烧吧内心深处不安分的狂野之火。 It's just a magic magic show。It's a magic magic show。 求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音乐课 Music。 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想起不举起，就是违反你的生理。但其实我不介意，你们拍了也随意，让人跑来一群鸡，黄灰里提议，提着不喘气也是美之极，天生的市民。 让我去灭尽，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他们哪来的自信？是否解释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不及，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让我去灭尽， 社群甲乙丙丁，管他们一大群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是我们很坚定。 束，当我没有包袱，约会我都穿着皮裤， 皮裤， 皮包买了皮裤，可我爱了多，我投入，你黑着我，酸着我，笑着我，当我爱了就不让步， 当我听你听， 我的爱无反顾，继续穿我的皮裤，迈我的脚步，走我的道路。

not trying to be in there, not trying to be cool, just trying to be in this. Tell me how you do.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Cause I wanna touch you, baby, I wanna feel you too. I wanna see the sunrise and your sins just me and you. Light it up on the run. Let's make love tonight. Make it up, fall in love twice. But you'll never be alone. I've been with you from dusk till dawn. I've been with you from dusk till dawn. Baby, I'm on. I want you when things go wrong. I've been with you from dusk till dawn. I've been with you from dusk till dawn. Baby, I'm on. I've been with you from dusk till dawn. Baby, I'm on. We were shot like a jacket. So do yours in. We will roll down the rapids to find a way that fits.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Cause I wanna touch you everywhere. 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李小静，今年19岁，是一名大二的学生。我一直都很喜欢音乐，在这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我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校园乐队。因为是刚刚起步，我们首先从流行和民谣入手进行翻唱，乐队的成员也都在磨合当中。同时因为我是乐队的主唱，我希望自己可以在多加练习之后，提高自己的唱功，让自己越来越强，然后我们乐队可以越来越好，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To go out on the town, we can dance on the patio and sing at the top of our lungs. You don't need this, take it off, take it off. We can go under the covers and make love to this song. I used to be a wild child, for you I want to be tamed. Rolling solo was my style, and now you got me changing my ways. My mind just slipped drunk off your kiss. I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feel like this. Tripped up in your spell. Tonight I'm gonna keep you all to myself. All your waking dreams lie right here with me. We don't need to go out on the town. We can dance on the patio and sing at the top of our lungs. You don't need this song. Fingertips electric, white lightning striking your touch, body's magnetic, call out my name, make me blush. Lost in bliss, drunk off your kis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feel like this. Take my breath, don't stop, right up to the edge, put the world on pause. 玩，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再做不好，我 四个腿出去 吧。人小弟的呢？ 天道啊！你有多少人？ 你看你这个位置， 我的女朋友 怎么 这么……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uch a fool, and in your eyes, so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Even though you know that you're falling, maybe you're falling, but you're still alive. Ready yourself, that's quite enough for your balling. Cause baby, you're balling, but you'll survive. Oh, oh, oh, oh, oh, oh, oh. And losing is only a sign, it's only a sign. 记忆的东三月。

说，却发现你能开口坦白脆弱，哪怕我此刻承受的比较不合。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原来我也会受伤，会伪装，会撒谎呢。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那你是我呢？不伪装，不慌张。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你是我呢？世界，请等一等，不想回家的人，等他听完这首歌，才回到他安身的那扇门。我相信，最后当我转身，当我眼卷天空，像坠入海中。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Feeling me, money, cover, all you got is greed. Can you run around me,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来还是去找家长吧。我时间实在太宝贵，不能浪费。I'm busy, boy, my bike. 卡太多，影响为 trouble, YSL.全球流行 App Carport Every single easy Yeah, ask every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 Lotto 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零花钱在口袋里也没骄傲请你们看新时代 Yes, I'm a 西在代理那么多的 rap 就这首值得骄傲 La la la我是但住在古门的话地下作品都没出废话就是脏话说我 rap 不走位的人那些跟风黑我的人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没资格用我创造的狗带 That's my rapping in your city so freaking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Kong 天生带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 这首歌必定会唱唱歌曲 However you like itWaiter, can I take my order, please for let me know the call Player, here's the table, I'm a level 7 by the front Get me amply ready 去下一个地方度假好吧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臭美像我这样特别的人太多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你永远别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几个字就拿起手中的笔 Michelangelo 一样的艺术的天分如果你想来就先把你弄了、啊这么有个性格的 ranking 好几天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弯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刮过背脊，打着冷颤，眼神依旧为你而点燃。没有你的地方都是他乡，没有你的旅行都是流浪，那些兜兜转转的曲折和感伤，都是翅膀都为了飞来你肩上。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被所有的人误解都要理解你，准备好当擦亮你天际的浮云，你却在终点等我，笑里有雨滴。我甘愿成全了你珍藏的往昔，只想你找回让你像你的热情，然后就拖着自己到山城隐居，你却在终点等我，住进你的心里。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弯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思念刮过背脊，打着冷颤，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我一直追寻 在。 这样，成就或太牵强，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迷药快过回复正常，够终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想要打扰，过几多痛笑，只肯醒觉才愿退烧，爱不了却偏走吧，

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要念着缘分，懂得的人请不要去问、哦哦、又何必去恨擦肩的路人，谁在夜里泣不成声，我早已锁紧我的灵魂，又何必去分伤心的 醒来，天色阴沉，虽未经历蛮荒的时代，也未曾真正的感到悲伤，都是暂时的，都是模糊的，昨天的味道已经散去，悄悄蒙上一层灰尘，看不出挣扎的痕迹，都是暧昧的，都是陌生的，开在山坡，开在路边，挂着水滴，蓝白相间，旅途漫长而泥泞，都是潮湿的，都是寂静的，满天的雪片洒满冬天，短暂静默着干燥的土地，发青的孔雀开屏起舞，都是鲜艳的，都是梦幻的，山坡开在路边，挂着水滴，蓝白相间，旅途漫长。 潮湿的都是寂静的，漫天的雪片洒满冬天，短暂静默着干燥的土地，发青的孔雀开屏起舞，都是鲜艳的，都是梦幻的。 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等人，作词曹方，读歌人张彤。于是我又回到这里，看你写的信，钢笔下的字迹清晰，模糊的爱情。我依稀还记得那年那一天的风景，和你无意触碰我的心迹。一直在等一个人，长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个，你是不是那个人？固执地去想，如果我们再相遇，会不会放手？于是，天渐渐地亮起，还没有睡意，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一颗倔强的心和梦，流转到了哪里？如果微笑代表所有寄语，一直在等一个人，长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个，你是不是那个人？固执地去想，如果我们再相遇，会不会放手？一直在等一个人，我哪里也不去，住在有你的回忆，你是不是那个人？如果时间吞没了我们，也不会放开你的手。 于是我又回到这里，看你写的信，钢笔下的字迹清晰，模糊的爱情。我依稀还记得那年那一天的风景，和你无意碰触我的心情。一直在等一个人，长长的字句描述的那一个，你是不是那个人？固执的去想，